对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穿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11期间的青年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呢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这个11呢也会有很多特别的放送给大家。 11期间应该说很多的小伙伴都会选择这个出去游玩， 出去玩。 这个11的出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各地的这个拥挤啊， 体验怎么样？ 体验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这个虽然是如果是去景区的话人可能比较多，也希望大家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给自己找到一点这个这个独处的这个空间，或者说哎这个人不是很多的这个逆风或者错峰可以玩的地方、啊、 哎反正呢就是如果赶上人多的时候吧，咱别着急是吧，放一假期不容易，那就多点就多点呗、对吧，多点那跟哪儿待不是待，看我人玩呗， 看我人玩、 就怎么玩不是玩，是不是啊、心情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发现现在北京的这个小伙伴啊，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个十一或者是一些小长假的期间反而是不出去玩了。 你就比方说我们俩、对吧，我们俩 宅在家是吧， 哎对，我们俩宅在家，我们在单位，我们这叫加班，哎加班陪伴大家对吧，你肯定还会有这个 我爱工作， 哎我爱工作，我爱工作，肯定还会有现在正在收听我们频率的这个朋友们啊，是外地来到北京来游玩的。如果说大家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我们也在这儿，在北京青年广播，我们 FM, 北京欢迎你， 北京欢迎你，对对，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直播间里啊，欢迎大家然后来到北京，感谢大家，然后非常有缘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 那十一期间呢应该说也是这个北京最好的季节了，一年当中秋天最美啊，这个故都的秋现在正在我们的身边啊，这个上演。也希望大家来到北京，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古都的这种文化的底蕴，也能够好好的品味一下这个时候的北京的秋天。 哎，北京的秋天啊，然后再品尝一下北京的美食。 对，说到美食呢，也要跟大家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了。 今天的主题， 虽然这个很多人在出行啊，但是也有很多小伙伴是宅在家里的。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节假日怎么吃的话题， 怎么吃的话题。 这个十一孔文吃到了什么好吃的？ 对，你就比方说我吧，这个平常啊，因为这个太 大鱼大肉吃的太多 啊，不是，非也，哎，平常呢太忙。太勤奋太努力一直都放不下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呢有时候大家会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所以呢平常呢我就会显得比较劳碌一些比较这个奔忙一些所以呢自己的吃 就比较凑合。 最近也确实看起来清减了不少哈。 哎，看着是吧？ 你看着瘦了， 看着瘦了， 高兴吗？ 没吃好， 没吃好， 没吃好。 所以呢，十一期间进补。 对，所以呢，你看，比如说这个前天我炖了一锅红烧肉，今天那个就下了节目啊，我是这么计划的，下节目之后呢，我这个买点牛肉， 牛肉 啊，对，买点牛肉，准备做点酱牛肉。然后也是为了过了十一之后呢，给自己再投入紧张工作的工作状态之后呢，给自己一个给自己存点口粮。哎，你知道我会怎么吃吗？ 怎么吃？ 你就比方说这个酱牛肉啊，做好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储存在冰箱里的，还是可以吃几天的。然后每次呢，你比方说呢，我就可以这个比如简单的弄一点米饭呢、对吧，然后再随便炒一个青菜，哎，然后再弄一点这个酱牛肉一切凉着吃、就挺好吃的。 哎呀，凉着吃、 凉切，哎，对， 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我们叫民间智慧里啊，说这个从冰箱里边冷冻的东西拿出来直接吃，可能会对我们的胃不太好， 胃不太好， 尤其是、 米饭热乎， 米饭热乎，也相互抱团取暖是吗？ 啊， 热的米饭把凉的牛肉给温暖了，对吧？ 哎，对对，裹着吃， 总之呢，也是推荐大家啊，在这个十一期间，如果你平常吃的比较素，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孔文一样吃点荤的， 吃点荤的， 大荤，对吧？ 对，大荤 啊，补点油。 对 啊，那如果是你平常呢，可能就是这个应酬比较多，那十一期间呢，确实可以清理一下自己的肠胃、 哎、 啊，可以让自己这个哪怕是辟谷几天，或者说这个稍微减一些顿数，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营养学专家会在这个节假日里哈、把一日三餐改变成一日两餐啊，因为这个在节假日呢，你的这个运动量小了，你这个大脑的活动也下降了啊，也降下来了，所以说你的消耗没有那么多了，吃的呢就也相应的少一点。 哎，但是呢，就是还会有另外一种情景，大家平常都忙啊，是吧？这个咱就比方说在北京的朋友们，是吧？一个在朝阳，一个在海淀，是吧？就约一趟，哎呦， 异地恋， 忙啊，对吧？就搞个对象都跟异地恋似的。你平常吃顿饭呢、大家去聊一聊，沟通一下感情，真的是没有时间。有的朋友呢，比如说在十一期间呢，我不会选择出游的话，那么我会把这个时间呢留给家人，留给朋友。大家比如说聚聚会，是吧？这一聚会，这就又有的聊了吧？ 又有的聊了， 是吧？肯定得吃吧？ 得吃，得有小圆桌， 得有小圆桌吧？哎，然后还你吃，你不得喝两口？对吧？ 但是我发现现在这种家庭聚会，其实也很多的人会选择叫外卖。就是越来越少的人会进厨房自己做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新的消息啊，也跟这个吃有关，说的呢跟刚才孔文说到的这个冻牛肉，哎，有异曲同工之妙。说的是这个冷冻餐在美国又开始流行了。什么叫冷冻餐呢？其实就是说经过冷链的这个包装和加工以及运输到你家里的这个方便食品。 哎，对，然后我们为什么说它开始流行了呢？这个美国呢有一家这个市场调研公司，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啊，说截至在今年七月份啊，他们调查的这个十二个月的时间里，冷冻餐销售额增长了5.7%，啊，包括冷冻餐还有冷冻蔬菜这些等等品类在内的冷冻食品，然后大系列增长是3%，不管是冷冻餐还是整体的冷冻的食品啊，两者增速都超过了整个包装食品行业同期2%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数据其实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进入这个食品后工业化之后哈，包括咱们国家进入这个就是食品工业越来越成熟之后，其实大家越来越不爱吃这种加工的冷冻的方便类的食品， 典型背锅的就是方便面。 而且这个冷冻餐哈，这种加工食品往往是和不健康联系在一起的， 油炸呀， 对， 对吧？可能还会有一些那个什么什么防腐剂呀、在里面。 因为现在就是崇尚健康和自然的这种，这种小伙伴哈，这种人群都会觉得我最好是吃最天然的食材，而经过最少的加工。所以呢，在2015年和2016年，那冷冻餐的这个品类的增长只有1%左右。再往前呢，冷冻餐其实经历了长达10年的一个销量的下滑，而2017年冷冻餐在美国的一年的销售额是在190亿美元左右这样的一个市场，应该说 正在经历一个回暖， 正在 所谓的这个风水轮流转哈。 对， 看来这个不健康食品也要迎来他们的这个曙光了。 嗯，对，这个其实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啊，包括来到过的一些嘉宾呐、啊嗯、创业者也会提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行业呢、企业呢， 嗯， 都会有一个生命周期啊， 是的， 都会有一个周期性， 嗯 啊，这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啊， 是的、 啊，对吧？然后 就看你熬不熬得过这个寒冬期， 熬不过，对。然后现在呢，这个社会呀、经济呀，然后各方面的这个消息啊， 嗯， 发展的这么快， 嗯 啊，然后我经常会说3年河东，3年河西， 三年，我说3个月河东怎么样？ 啊。 确实我们现在的时代被加速了啊，所以很多的这个产业的周期，应该说它的这个生命周期也会相应的缩短。那刚刚我们说的是从食品加工这个行业这个产业上来讲的，但是我觉得冷冻餐的流行，任何一种新的食物或者新的科技的产品的流行，都还是跟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有关。 嗯，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哈，为什么这个冷冻餐会再度的这个复苏呢？那有研究者就发现，这个跟年轻的消费者的习惯变化有关、 哦、 这就要说到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独居青年、单身青年、 大家不爱搞对象， 不爱搞 对， 宅在家的青年， 你看，所以嘛， 佛系青年， 我在节目里头对吧、 嗯、 你是不是我逮着一框我都得说搞对象这话题、 嗯、 是吧，大力呼吁大家是吧，然后、那个、 搞对象能拉动这个吃的消费对吗、 啊、 能拉动， 甚至能拉动很多行业的经济指数， 嗯 啊， 嗯， 是吧，搞对象什么，比方说这个什么酒店行业呀， 嗯 啊，对吧、啊、 确实能拉动一些吃哈，因为这个一般说去约会嘛，都离不开去找一个好的餐厅对吧，再看个电影，我觉得这个单身的青年的这个外食的这个比率肯定是会相应的下降， 嗯 嗯， 对， 因为一个人对吧，坐在餐厅里，我们都说了，那孤独指数第几级来着？是一个人吃火锅是吧？ 一个人吃火锅， 对吧？ 对， 一个人坐那儿看着别人都成双成对的，这不自己找罪受吗？ 哎，那 所以还不如在家吃点冷冻餐。 那一个人在家吃火锅，孤独指数是几级？ 嗯、一个人在家吃火锅，孤独指数，反正就是繁琐指数，顶级， 啊、 繁琐指数是12级， 对吧？ 嗯。 哎，我干过这事儿， 是吗？ 啊，但是 自己在家煮火锅料， 不是，就是叫的外卖、 嗯、啊，真的， 对， 好奢侈呀， 是吗？ 嗯， 我都自己了，我还不对自己好一点儿，是不是？ 这样的单身方式是可以拉动消费的， 哎，但是啊，就是说这个，说我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孤独吧， 嗯， 然后呢，怕那个。就还是找点事儿干吧，你这火锅送来之后你怎么得煮熟了呀， 嗯， 对吧，那个酱料包你是不是得撕开， 嗯， 弄一弄啊， 嗯， 是吧，还是比较麻烦的。 哎，我会叫这种餐饮模式，就是叫这种就是注入了社交元素的这个餐饮，比如说火锅 啊， 你这个涮的时候大家就可以聊天， 哎， 比如说烤肉， 嗯， 对吧，反正比那种什么这个传统的圆桌餐北京菜什么的哈、嗯、这个给我们大家社交的空间要多一些。 还有小龙虾、 啊、小龙虾， 对，大家剥虾的时候呢、 这个、 没空拿手机， 是的是的、嗯、所以说呢，这个单身的青年啊，确实这个社交的元素下降了，那他们外食的概率也下降了，所以说冷冻餐的这个回潮啊，这个复苏其实是跟大家更多的独立生活，哎，是相关的。另外呢，就是说这次这个复苏了的冷冻餐啊，其实和我们传统概念里的这种冷冰冰的，而且呢没有营养的，对吧、 嗯、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食欲的这种冷冻餐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去年呢，雀巢在美国就推出了 Wildscape 品牌的冷冻餐，它是半透明的圆筒包装，看起来呢像是冰淇淋而不像是冷冻餐。 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冷冻餐的外包装啊，还是非常时尚化的。 嗯、 啊， 看起来特别像酸奶。 哎，对，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和拳头大小的一杯一杯杯装的酸奶形制，但是里面装的是各种各样的、嗯、品类很多的冷冻餐。 嗯，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现在冷冻餐的这个菜单哈，比如说韩式辣酱西兰花、鹰嘴豆和藜麦。 哎、啊， 这个听起来特别像健康餐， 对吧？ 尤其是藜麦的出现。嗯， 藜麦是个啥玩意儿？ 藜麦就是一种挺传统的谷物，但是现在在这个绿色食品中非常的被推崇， 很健康， 很健康，很健康。嗯，而因为它是粗粮，它的 G 值也比较低，就是说它会引起你这个血糖的飙升不会那么快啊。总之是非常健康的啊。 哎，长姿势了， 长姿势了啊， 长姿势了啊。 阿根廷青酱鸡、烤彩椒和红皮土豆，看到烤彩椒又觉得挺健康的。 哎，对，然后呢，这个因为烤彩椒呢，这个彩椒的颜色啊，你像这个红的呀、黄的呀，就本身摆上之后呢， 嗯， 这个是吧，卖相就不错，卖相好了之后就容易提升大家的食欲。 嗯，还有这个牛胸肉、微红薯、洋葱加高粱米，总之呢，这些都算是口味比较创新的融合料理啊。藜麦等杂粮和超级食物作为食材，也让人容易产生健康的联想。 嗯，对，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这些餐食啊。就是还是就我们听起来之后还是非常讲究的， 非常讲究 是吧、 嗯、 健康，然后品类也多、 嗯、 大家可选择的范围也比较多， 嗯， 而且呢就是大家会想是谁出的这些给大家，对吧， 全是大公司， 全是大公司， 大品牌， 大品牌， 嗯， 鸟窝， 市场 鸟窝 啊，是吧，就是其实就是雀巢了啊、 嗯、 还有什么什么卡夫、亨氏啊， 嗯， 对吧，还有就是很多的 都是非常大的这种跨国的这种食品的企业， 食品类的企业，对、 嗯、 啊，在出的这些品类， 总之呢，冷冻餐还是那个冷冻餐这个名字，但是呢它的核心已经完全变了花样哈、 嗯、 已经经历了一个时代的转变，应该说现在的冷冻餐不仅是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好看，这个卖相和色相都有了，对吗？ 嗯 对，但是其实有一点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冷冻餐流行的第一个原因， 嗯， 因为大家单身， 嗯， 晚婚， 嗯， 或者甚至不搞对象， 嗯， 我要做这个，就哪怕我搞了对象，我做丁克， 嗯， 二人世界， 嗯， 啊，就很多人怕麻烦，做饭麻烦，生孩子麻烦，过日子麻烦，自个儿过挺好， 活着麻烦， 对吧？大家这个吃饭都行。 嗯， 但是呢、嗯、我还是要回到我个人的观点、 嗯、 我非常鼓励大家去搞对象， 对， 恋爱多么的美好，对吧，然后这个美食，对吧、 嗯、 生活一起吃饭、 嗯、 还是两个人一家人吃，我觉得还是更其乐融融，更 是的。虽然这次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冷冻餐哈，正在经历一个复苏的这个潮流，那么会像和它呼应的呢，也是说这个单人份的这个千禧一代的这个单身潮哈， 嗯， 因为它的这个到来，所以让冷冻餐有了这样的一个复苏。但是还是很推荐大家，尤其是在这种过年过节啊，像十一期间，越是这种过节的时候，越需要哎社交和这个小伙伴一起抱团去。取暖，要不一个人孤零零呢，是吧，这个别人的热闹和别人的这种这种团聚更映衬出你的这种孤单了， 没错啊、嗯、有的朋友可能会这样想，哎呀，我真的我之前太累了，是吧，然后这个十一我也不去玩啊，很多景区都人满为患、 嗯、 然后呢我也不想跟朋友见面、 嗯、 我就想在家宅着睡觉、 嗯、 啊，其实也是一种选择，但是我觉得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嘛、 嗯、 就是哪怕把你的不快和你的劳累， 嗯， 啊，倾诉给你的朋友和家人，我觉得还是要比一个人在家闷着好。 嗯， 啊， 总之还是希望大家在十一期间能够热闹一点， 热闹一点 啊，能够这个开心一些、 哎、 对吧， 对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推荐这个关于食品方面的一些非常新鲜的资讯啊。说到这个辣椒，可能这个中国某些省份的这个小伙伴们会觉得很兴奋了、 嗯、 比如说这个四川、 嗯、 重庆、 嗯、 湖南、 哎、 对吧， 湖南、 哎、 对、哎、 都是很热爱辣椒的这个地方。那现在呢有一个150年的辣椒汁品牌想要接近中国的年轻人啊、 嗯、 这个辣椒汁的品牌竟然还有比中国做的更火的吗？ 有吗？ 有吗？ 对吗？ 嗯， 老干妈同意吗？ 同意吗？ 对吧，是吧，那个、 嗯、 那个桃花碧阿姨， 嗯， 啊，同意吗？ 同意吗？嗯、 啊、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150周年品牌的这个辣椒汁品牌哈，叫 Tabasco。嗯 ，Tabasco、 哦、 听上去像是一个非常洋气的啊，靠近这个，感觉像是这个意大利一带的这种辣椒汁儿，是吧？嗯，那这个呢是人们通常会在必胜客里见到的这个红瓶辣椒汁， 对对对， 这么一说大家就会觉得很熟悉了， 对 对 对，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品尝过这款辣椒， 嗯， 啊，就是现在让我想起来的话，就是比那个蒜蓉辣酱蒜蓉味儿小一点， 嗯，而且这个国外的人吃这个辣椒汁儿哈。 会有这个甜口的辣椒， 哎， 而且这个辣度也比咱们国内的这个辣椒汁差很远， 差很远， 嗯 啊，对，然后甚至我跟你说，这辣椒你知道怎么能怎么吃吗？ 嗯， 就直接和米饭里吃， 是吗？ 啊。对吧，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Tabasco 辣椒汁的这个制造商呢，其实还是来自于这个美国。那这个辣椒汁呢，最早是被美国人用于这个牡蛎和汤的烹饪，而瓶身的设计呢，源自19世纪的古龙水瓶儿。1922年它又在巴黎成为了血腥玛丽的配料， 嗯， 听它的这个履历哈，就觉得特别洋气， 哎， 不是跟鸡尾酒打交道，就是跟这个高级的海鲜，对吧？牡蛎打交道。 对， 嗯， 然后为了进入我们中国市场呢，啊，然后这个在国内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这个营销活动。 嗯， 啊，把这个上海作为举办纪念活动150年了嘛。 嗯， 啊，作为纪念活动之一。 嗯， 然后呢，因为就是上海大家都知道啊，可能有的同学甚至会觉得上海比北京还洋气。 嗯，怎么会是有的同学呢？明明是绝大部分的同学。 这个那是吧，我们北京的同学，你这么提，你这么说， 我们北京一直都以接地气著称。 你这么说，我们北京就不乐意了， 不乐意， 对不对啊？我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啊西餐厅， 嗯， 是吧？国际化的， 嗯， 对吧？虽然说没去过几家吧，嗯，啊， 不过确实这些年上海的餐饮业发展的速度哈，确实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哎， 而且呢，这个上海的餐饮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特别特别多的融合菜和创意菜。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一个非常洋气的城市， 嗯， 现在也有各个国家的世界各地的这个年轻人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应该叫国际城市吧， 哎， 所以说也催生了它这个融合菜和创意菜的这个产业的发展。 嗯， 比如说呢，有一些人会把这个墨西哥菜啊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本地的菜相融合，对吧？把韩国菜和这个墨西哥口味相结合，这些都是在上海可以见到的 啊。 嗯， 韩国泡菜就墨西哥鸡肉卷， 我觉得挺配的啊，嗯，因为墨西哥鸡肉卷本身就挺腻的，韩国泡菜爽口。 墨西哥鸡肉卷是墨西哥的？ 嗯嗯，不是老北京的吗？鸡肉卷， 不是开封菜的吗？ 别误导大家了哈，继续跟大家说这个 Tabasco 这种辣椒汁儿啊，虽然这个中国有非常非常广大的市场是愿意去吃辣椒的， 哎， 但是应该说这种辣椒汁进入到我们寻常家庭的餐桌还是比较少见的。 对，然后也我觉得也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啊， 嗯， 你就比方说我们炒个西红柿炒鸡蛋， 嗯， 你这辣椒汁你让我搁哪？ 搁柜子里 就让他就不吃了，嗯，所以说呢，还是要适应我们本土化的口味啊，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做一些改变。 嗯， 然后呢，他们也做了一些调整。 嗯， 啊， 怎么进入中国？ 综合口味， 对，怎么进入中国市场呢？他们就从这个创意菜和融合菜的这个餐厅啊，从这儿来入手了。他们也表示呢，说20-30岁的消费者是他们的主打，就像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如果习惯于传统口味，可能就很难接受在传统的食物上加入他们的辣椒汁了。 嗯， 说这个话的人呢，是他们的这个高层啊，可能是一个40-50岁的人。他觉得像他这个年龄的人，可能比较难接受一个新的口味了。 啊，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哎，如果你在一个创意菜或者融合菜的餐厅里吃到了一道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菜，对吧？这个很有新鲜感的菜，可能你会在家里去尝试去复原一下这种味道。 嗯， 那你可能就需要加入这种辣椒汁儿。 哎， 嗯， 对，就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融合式的口味呢，给大家带来口味上的一种突破，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融合在我们整体的一个吃的过程当中，消费体验的过程当中啊。 嗯， 你比方说前两天那个辣椒味的巧克力冰激凌，你吃过吗？ 我吃过辣条味儿的， 吃过辣条味儿的，你的口味还重。 总之呢，其实年轻人还是在不断的尝试更多新鲜的口味。那这个 Tabasco 呢，也是瞄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年轻人的市场哈，啊。现在跟这样的一些融合的餐厅在谈这样的合作，也是希望呢能够就是配合他们的辣椒汁儿吧，推出一些新的这个菜式，然后呢逐渐的从这个餐厅的这条渠道吧，进入到更多年轻人的家中。那我相信呢，这个在未来吧，我觉得我们会更多的吃到各种各样的融合菜在自己家的餐桌上，对吧？ 对，你就比方说回来我们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里边不放甜面酱， 放点 Tabasco， 哎，放点 Tabasco， 哎呦， 老洋气了， 老洋气的， 老洋气了。好。 好的，也希望大家在十一期间啊，能够尝试一些新的菜品，能够吃得开心，也玩得开心。 哎， 嗯嗯，送给大家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上半个时段的资讯。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林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大家继续回到这个11的早晨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关爱青年计划哈，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告诉大家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在11期间也坚持收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那今天的青年说节目呢，其实我们在跟大家聊这个11期间的一些好吃的，在上半个时段。那接下来的半个时段呢，我们还是会专注这个11游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吧，跟大家说一说 吃喝玩乐。 对，吃喝玩乐嘛，接下来我们就该聊喝了，对吧？ 喝。 这个11，这个孔文喝了几顿酒哈？ 这个11啊，这个11，哎，你别说我控制的还不错。 还不错，只喝了7顿。 没有，到目前为止啊，今儿是4号，对吧？前两天跟朋友确实在一起聚了聚，聊了聊，但是呢，都喝了点水呀，喝点茶呀，喝点饮料啊，还真没碰酒。 这个11期间，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容易这个开怀畅饮的一个时间段哈，尤其是这个应该说这个秋天这个气温还不是特别冷呢，大家这个如果能坐在街边哈，吃点大排档，喝点啤酒，对吧？确实是特别这个爽快的一件事情。 对，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消息呢，说的是英国公共卫生部和酒精教育慈善组织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无酒日的活动，是在就是指导这个青年人们，在每周中的一天或者说一个月中的某几天选择不饮酒， 不喝酒，然后呢，这一运动呢，就是这个鼓励啊，大家呢减少喝酒的天数，以减少酒精，最终是对健康的一个危害。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这个说过这个酒精的一些危害哈。其实我们经常会在这个朋友圈里看到这样的一些文章的推送，就说啊，怎么怎么吃什么 酒不喝多， 是对酒最起码的不尊重。 就是 当然肯定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是劝酒的吧。我说的是呢，就是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唬人的文章，比如说什么东西， 你不睡我不睡， 什么东西一起吃会导致癌症，对吧？啊，怎么样了会导致癌症。但是其实在去年的一份健康调查里啊，显示这个致癌物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酒精。嗯，甚至比这个就是香烟还要更靠前， 对吧？所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什么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睡啊，像这种这个顺口溜啊段子啊，咱听听乐呵乐呵，就呵呵就 OK 了啊。大家真的是 那在今年的5月至6月的期间呢，在调研了英国近9000名18岁到85岁成年人的饮酒行为之后，调查发现1/5的英国成年人的饮酒量高于首席卫生官提出的低风险饮酒指南。也就是说，这个英国可以喝酒的这个年龄的成年人吧，他们的这个喝酒的量啊，都在安全值之外。而其中超过2/3的人认为减少饮酒比改变其他生活方式更难，难于改变饮食啊，或者是加强锻炼以及减少吸烟。 哎，就是这个调查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 为什么呢？ 对，因为比方说这个在起码是在我的生活圈子朋友周围啊，大家可能会有吸烟人群，大家可能会经常 戒烟特别难 、但是这份报告显示出来的结果是戒酒比戒烟更难。 哎，这个我想跟孔孔探讨一下， 聊一下， 就是因为我也看过很多的这个美剧和英剧，我发现就是在欧美人中就是大家更容易酒精成瘾，好像在中国这种现象并不是那么的普遍。因为比如说看一些美剧，什么广告狂人啊，包括什么什么这个纸牌屋啊，这些所谓的精英人士和这些大佬哈，都有这个饮酒的习惯。而且往往这个影片在刻画的时候，就是他们在这个面临人生艰难的抉择，或者是处在这个一些两难的选择的时候，都会倒一杯酒坐那儿毒饮毒醉。 对呀，你看这问题就来了嘛，倒一杯酒自己在那儿毒饮，对吧？那这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喝多，对吧？我们喝酒的场景是什么呀，对吧？3-5好友，对吧？ 感情深一口闷 、对吧？我干了你随意，对吧？大家伙儿，然后这个咱就比方说喝啤酒啊，招呼几瓶下去之后，那你这跟喝水似的，多少都往干嘛呀喝。 但是国外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戒酒协会，就是大家相互互助，就坐在一起讲，哎呀，我这个今天又喝了多少，然后给家里带来了多少的困扰，对吧？然后我希望在多长时间之内能够戒酒，有很多这样的互助协会。但是好像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成年人当中，这个酒的问题并没有那么的变得那么棘手。 哎，对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就拿英国举例来说，这个英国官方发布的英国首席卫生官的低风险饮酒指南，这个是在2016年发布的啊。给出的这个数据呢，基于英国人口，然后大家喝酒的一个习惯频次啊，还有这个喝酒的量，都给出了很精确的一个数据啊。说这个为了降低酒精对健康的危害，最安全的做法是不要过量饮酒，每周不超过14个单元啊。如果你经常每周喝14个单元，最好均匀分布在3天或者是更长时间的饮用。这个单位与饮酒量和酒精度数呢相关，以葡萄酒为例啊，你比方说一杯125毫升的11度酒是1.4个单位，同样的125毫升的14度酒就有1.8个单位啊。 它其实这个单位的计算就是跟这个酒精的度数有关。 哎， 比如说你喝一杯这个 vodka 和一杯啤酒啊，你喝进去的这个酒精的量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然后呢，还有就说就是啊，说如果每周啊有1到2次的重度饮酒，就会增加长期疾病、事故和受伤导致的死亡风险啊。人们喝越多的酒呢，就越有可能患上一系列严重的可能影响生命健康的疾病，比方说高血压、心脏病，还有与此相关的7个类型的癌症。 那这个超过低风险的饮酒量越多呢，出现一系列健康问题的这个风险也越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喝酒其实危害挺大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对于酒还是那么的 难以割舍啊，就说明酒是一个具有成瘾性的这样的一个饮品。 嗯， 另外就是它的社交属性， 社交属性 会导致大家有的时候在一些酒局上不得不喝过量了。 对，然后这个、比方说会有这样的场景，就是一桌啊，有几个陌生的朋友，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也没有共同的话题，然后都为了避免气氛尴尬，对吧， 避免尬聊， 避免尬聊， 喝酒来打开局面， 对吧， 社交属性， 社交属性 会导致大家有的时候在一些酒局上不得不喝过量了。 对，然后这个、比方说会有这样的场景，就是一桌啊，有几个陌生的朋友，大家来自不同的领域，也没有共同的话题，然后都为了避免气氛尴尬，对吧， 避免尬聊， 避免尬聊， 喝酒来打开局面， 对吧，这就喝吧，然后 喝一杯吧， 对， 你贵姓啊， 对吧，喝着喝着完了之后这共同点就出来了，哎呦，我说哥们儿，哎，说，哎， 大哥小弟 啊，大哥你对吧，你不是河北的，大哥你也是，哎呦，兄弟你也是河北，你河北哪儿的，对吧，你完了之后一会儿这亲戚都攀上了， 是的 啊， 确实喝酒的这种社交属性啊，会让大家不知不觉的就喝过了这个我们所谓的安全值，也就是给大家规定的这个多少个单位，所以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卫生部才会选择推广这个无酒日啊、这样的无酒日呢，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杜绝了今天酒精在你的这个生活中24小时当中出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可以降低我们在一段时间内这个饮酒的总量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没错， 那推广前他们也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呢无酒日的概念确实可以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共鸣，人们认为呢这一概念清晰易懂，而且呢积极可行， 积极可行。然后呢这个过去啊，其实英国做的这个数据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详实的啊，这是他们严谨的一面。说过 他们有很多的高科技的这个 APP 啊，来给大家记录这个喝的酒量。 对，所以其实过去呢这英国人可能喝酒会更多啊，其实我们会你比方说回到这个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就是还是会有这样的我的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比方说这个年龄越小的朋友们，大家就开始饮酒，比方说十几岁，十几岁， 这其实是禁止饮酒的年龄。 对， 没 错。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就会想这个问题吧，就会想出很多的角度和方面。就比方说，我可能会模仿大人的样子，比方说这个，男孩子们到十几岁啊，这个身体呀、这个， 也想称兄道弟 啊，心灵发育呀、就会受一些，我觉得是不太好的文化的影响，所谓的什么称兄道弟的文化呀，对吧，喝了酒就是兄弟， 拉帮结派的文化呀， 拉帮结派的文化呀、对吧，都靠这个喝酒，喝了酒之后就觉得自己是男子汉了， 是的， 对，然后还有就觉得啊，我这个你看你都不会喝酒，我会喝酒，我特厉害，然后比方说这个时候呢有小姑娘，哎呀，这是吧，再赞美两句， 我觉得你是古惑仔的电影看多了， 不是，其实周围还是会有这样的呀，还是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就是其实这种风气的形成也是因为这样的文化产品或者说这样的影视作品给大家去呈现这样的一些画面，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场景确实会对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带来一些误导。 没错、而且还有就是现在某些酒类的品牌为了给酒做营销，打开销量，卖得好，挣更多的钱啊，在这个文案 把它做得更漂亮 了，对，把酒瓶子啊，这个酒的什么口感呢、 做得很文艺， 文案呢， 而且是甚至是会去主打这个女性的市场， 对， 对对， 会有专门主打女性的酒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很多，当然说现在目前啊，倒没有一款什么主打什么青少年所谓的酒的，这个国家也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就是它的软性广告，宣传语， 它的暗示 会有这方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或者说少年朋友们在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并不是那么特别完善的时候是会受到影响， 是的，会受到影响，所以也提示大家哈，首先给大家强调这个饮酒确实是在这个致癌物中排名第一的，不要被什么一些民间的这个说辞给误导了，我听过最搞笑的这个说辞是说什么喝酒可以杀菌啊，喝酒可以长寿，喝酒可以治病， 喝酒可以治感冒啊，感冒了喝点酒啊。 对，我听过最搞笑的一种说辞就是有家人装修，然后明明他们家这个有很浓重的这个味道， 甲醛的味道， 对，他就会说没事喝点酒杀菌 啊。 所以我觉得确实这样的一些说辞会极大的误导，就是说酒在我们的健康当中所扮演的这样的负面的角色。另外呢就是提示大家这个 一定要控制这个喝酒的一个总量啊、嗯、你可以说我今天确实是跟朋友们这个喝得非常酣畅啊，这个不醉不归了，但是不能每天都这样、嗯、要在总量上进行一个控制。 没错啊，然后还有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青少年朋友们啊、嗯、咱们能再回想一下，其实在这个周围的朋友当中啊，有过这样活生生的例子， 嗯， 真的是因为 喝酒误事儿、啊、误人生， 喝酒误事儿误人生，真的是因为喝酒引发了一系列的疾病，最终导致死亡、 嗯、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还会，就是我还真的做过一些观察， 嗯， 啊，你就比方说这个我们的父辈们， 嗯， 那个时候呢，比方说这个无论是在单位也好啊，或者说这个自己做生意做企业也好啊， 嗯， 对吧？退休了， 嗯， 突然一下子没事儿干， 嗯， 啊，他会。这个面 有一个落差， 对，有一个落差，面临一个这样的，对于他们来讲，怎么说？我们就讲，这个中年到老年，或者说这个职场，然后到退休啊，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他们呢，如果说这个过程，比方说 一脚踩空， 对，以很多这个男性为主，一脚踩空为主，然后不知道干什么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好吧，在家也喝酒， 自己喝点， 出去之后呢，没事儿干嘛，找朋友喝酒， 嗯、啊，感觉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和自我逃避的方式。 哎，对，就如果说这个，那么我们人生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说迈向老年的时候，那么我迈向这个养老阶段的时候， 嗯， 啊，我退休了，我不用去工作了，忙了一辈子，我可以去休息了、嗯。那么休息的时候呢，会有更多的生活方式供你去选择、嗯，更多健康的方式去选择。 这么说来、啊，其实各个年龄阶段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饮酒、酗酒和酒精成瘾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总之呢，我觉得这个英国这次推荐的这个无酒日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嗯， 也希望这个可以在。咱们也可以小范围的去推广一下啊，可以去做一些尝试，相关的部门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测试和调研。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在文化上去下功夫。 对， 现在反正我觉得北京的气氛是比较好了，就是喝酒不劝酒是一个比较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不像是在有一些可能小城市，这个劝酒的风气还是挺重的。 没错， 嗯 啊， 挺吓人的。 就不喝就不是兄弟，对吧？来 就像我作为一个姑娘是吧，就是经常还会被人劝酒，然后用的理由也很奇怪，说你有一个酒窝你肯定能喝，对吧？你肯定喝不醉。 啊、有酒窝就能喝酒， 对，就是会被点名出来喝酒，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劝酒的风气确实是非常不好的，还是本着这个自愿，对吧？喝得高兴， 对 吧？大家这个用酒来助兴嘛， 对 吧？ 对，然后呢，就是就是喝酒呢。不一定是朋友、 嗯、 喝酒呢也不一定能够成事情。 是的，好，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其实也跟咱们这个十一假期我觉得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说吃喝玩乐嘛、嗯、那说到这个玩乐呢就离不开这个住酒店了， 住， 对吧？ 对 啊，这个衣食住行其实住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尤其是现在正在出行的这个小伙伴们，哎，你们住的这个酒店怎么样呢？对吧？现在我们也很流行这个住民宿， 对吧？住民宿， 嗯，也是一种很流行的出行的方式。其实住的好不好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左右你这一次这个旅程的一个满意度，我觉得是这样的、 哎、对 对 对、嗯、其实我和爽说呢我们沟通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还是这点是一致的，就是出去的时候、嗯、咱们这时候别心疼钱， 对 啊，这是咱得住好点， 一定得住好， 一定得住好点，真它事关一个整体体验的问题。 嗯， 那就是其实我们在外边玩啊，比方说我们出游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去几天、 嗯、 其实挺累的， 嗯 啊，其实旅游的话大家出去玩挺 是个体力活， 是个体力活，挺考验体力的。 这几天十一期间在北京旅行的小伙伴们我估计会很有共鸣。 哎， 嗯， 对啊，但是呢想到这儿的话啊，这个不知道最近北京啊这个酒店有没有涨价、 嗯、 这个问题， 嗯， 不知道大家，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市场行为我们是不是也没有办法过多的去评论哈， 嗯，没有办法过多的去评论、啊、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条新的消息呢说的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的项目啊，这个创业项目的这个创始人呢叫维普林，他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创业者，他今年40岁了。那这一次呢他是投资了，或者说这个一共是聚集了1.25亿美元哈、啊、在建设这样的一家自己的酒店。 嗯， 那这个酒店呢其实蛮有特色的啊，他的名字呢叫毕业生酒店， 毕业生酒店， 这是一个酒店的系列 应该说是一个就是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去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酒店吧， 专门开在 酒店， 专门开在大学的门口。 对，然后呢就这个大学的门口其实往往都会有一些酒店，对吧？但通常情况下， 往往生意还不错。 为什么有人不怀好意的笑了？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些这个快捷酒店， 快捷酒店啊， 这个 经济实惠的。 因为大学生毕竟还是没有收入嘛， 对 吧？ 对对对对，大家入住的需求呢，有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强烈。 对对对，那这次呢，为什么会给大家介绍这个毕业生酒店哈？这个也采访到了这个创始人，那他说呢，曾经毕业生酒店呢只是一个想法，而现在呢，他正在纽约变为现实。那这个创始人维普林呢，他是芝加哥房地产公司的一个合伙人，那他呢投资打造了毕业生酒店这个拥有4年历史的精品酒店连锁品牌。这个毕业生酒店呢，它是坐落在大学校园附近，致力于融入大学城的文化，迎合客人的怀旧情绪和当地的推广政策。比如说这个房间的钥匙上会有这个著名校友的名字啦，公共的区域会装饰着展示校园生活的老照片啦，以及古董艺术品和其他具有学院风格的物品。 哎， 听上去有浓浓的这个学院气哈。 对对对，你比方说啊，它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客户群，就是比方说每年啊，甚至说哪怕每个特定的节日，都会有这个同学们往届的毕业生回母校看看呢。 校友日 对吧，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对吧，给师弟师妹们讲一讲工作职场， 刚刚过去没多久的这个教师节对 对对，然后大家都会举办一些活动，这些老生啊，过往的往届生回到学校我就会选择我这个酒店。 这说的是已经毕业了的校友。那其实他们的这个客户群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这些年会频繁探视孩子们的这些父母。 对， 包括其实在中国也会有这样的风气啊，比如说大一新生都会这个父母双双把这个孩子送到大学，对吧？那可能父母还会再住个2-3天， 对， 在当地再玩个2-3天， 对， 对吧？这其实是非常这个非常习以为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了。那可能这个就需要去入住， 对， 那住得离大学越近越好，越能这个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大学的文化越好。所以说这个毕业生酒店也是给这样的父母提供的一个住宿的机会。 对， 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大学校园里也举办非常多的比赛比如说咱们中国也有这个大学生篮球赛，对吧？ 没错， 但可能不如在美国，就是它进行的这么的火爆。 对， 在美国 的 这个 体育系统那么完善， 对他们的这个大学生的篮球赛或者说棒球赛啊，会就是会打主客场，然后会有粉丝，会有这个球员的家人、亲友团都跟着他们一起飞来飞去，然后这个票价也是卖得非常的高的，所以这样的人群由比赛和竞赛来这个创造出来的这个住宿的市场哈，应该也是毕业生酒店很大的客户的来源。 对，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的，其实这个父母啊我觉得这会是越来越多的他可能潜在的一个消费群体，尤其是比方说如果这个项目在我们中国落地的话，那么现在很多父母也越来越年轻啊有的甚至都是80后了。去算一下啊， 好吧， 稍微早一点生个小神童。对，然后呢父母啊对于孩子第一次离开家门啊，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第一次，然后父母呢那个时候可能又回到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二人世界，不，父母也越来越年轻啊有的甚至都是80后了。去算一下啊， 好吧， 稍微早一点生个小神童。对，然后呢父母啊对于孩子第一次离开家门啊，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是第一次，然后父母呢那个时候可能又回到了这么多年的一个二人世界，不围着孩子转了两个人突然也会觉得有点手足无措，有时候这个比方说这个家庭氛围比较和谐， 孩子上大学了， 想孩子 20年没住过酒店了， 对，然后 假如说在清华和北大的门口有这样的毕业生酒店，哇，那他的客源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了。 没错， 因为大家知道在每年暑假和清华 就是挑一下准备上哪个是吧， 对对，也是在问我哈怎么样去就是注册呀，就是登记呀，才能够更顺畅的进去。所以说这个毕业生酒店也是给这样啊来提前看一看自己的心中的名校这样的家庭和这样的小朋友提供一个更快的感受这个大学文化的这样的机会。 没错，哎，你说这里边会不会有爱情的因素？ 什么爱情的因素？ 比方说啊，这两人上大学的时候，情侣，搞对象来着， 怎么总离不开这个？ 搞对象来着，然后毕业之后分了，啊，一个天南，一个海北，啊，一个东一个西的，不在一起了，对吧？若干年后参加同学聚会，哎，不是，就是有这个酒店之后， 这么老的梗 啊，有这个聚会之后，两个人说。 防火防盗防同学聚会，真的 防火防对吧？然后我们为了留下彼此，给爱情留下一个纪念，啊，然后我们跟这个酒店商量商量，对吧？以我们的房间名字命名一下，啊，多年之后，对吧？万一你为嫁我为娶的，咱回来住一回，是吧？ 又涛声依旧了，对吧？ 涛声依旧了，再成就一段姻缘， 总之呢，这个毕业生酒店的概念，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市场空间的啊，也是挺有商业价值的，而它的商业模式，我相信，也是被验证很成功的，对吧？ 对对对，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方说啊，我们的这个同学们毕业之后，如果说在这个所在城市。学校所在城市去工作的话，大家对学校是很有感情的， 是 啊，因为对学校会有一种依恋。 比如说我其实毕业了这么些年，就再没怎么回过学校，因为我也不喜欢凑那个什么，就是什么校友日回学校这种热闹哈，就是除了有个别采访的机会，其实真的是很少会回学校的， 对，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酒店哈，如果他做的还比较有意思，然后就是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就回学校去怀旧一下的很好的理由。 对，那你比方说我的这个母校在传媒大学附近啊，就是至少我的这个同学们呢，什么这个师兄师姐呀，或者师弟师妹啊，大家对学校还是很有情怀的，啊，而且呢，就是工作的场景，比方说在台里工作，离学校也不是特别远，而且特别方便，尤其比方说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回学校吃饭呢，我可以回学校锻炼呢，他开启了长租模式之后，我不就好像毕业之后呢，我就是只不过不在宿舍住了而已，感觉学校还是我的一个依靠，有家的感觉， 是一个永远的这个心中的家园，对吗？ 哎，对，没错。 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毕业生的酒店啊，这个想创业的小伙伴可以紧盯这个商业模式了， 紧盯这个商业模式， 好机会， 好机会。 稍等一会儿，我们马上继续回到青年说，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十一的话题。 我想我知道，总有些错过无法避免。我知道，生命里总有遗憾。祝你生日快乐。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 花二十七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华。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妈妈就穿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是关于友谊的。 哎，没错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假期的特别节目啊，十一假期的青年说陪伴大家。大家呢，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 来聊一聊。 聊一聊。 虽然是在这个过节的期间哈、啊，但是我们也会关注大家 的。过节也会有孤独的人。 对，过节尤其会有一些孤独的人。我觉得有一种病症就可以叫做过节孤独。 过节孤独症。 过节宅。 过节宅。 或者叫过节的孤单症，对吧？ 对对对。其实在上一个时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啊，就喝点的话题啊，吃点的话题啊，对吧？就有一类朋友，他们会选择在假期的时候，我哪儿也不去，我嫌人多，啊，然后我就在家里囤一堆零食，吃的喝的，然后这个再囤几部剧，然后囤几部电影，然后我就准备这样度过我的节日，但是呢，就是有的，比如说我们七天的假期啊，有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哎，前一两天感觉还挺好，三四天、四五天的时候。那种孤独感就又会扑面了。 还有一些小伙伴哈，越是到了这个过年还有过节的时候，越是害怕， 没错， 哎呀，怎么又要过年了？谁陪我过呢？怎么又要过情人节了？我的情人在哪儿呢？对吧？越是到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慌。 对呀。 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来自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十分之一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没有挚友。 没有挚友、啊、 这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论调。 比较悲观的论调。然后呢，这个KY 研究所 Know Yourself 这个专注于心理研究的这个公众号啊，就做了这样的一项调查。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人说呀，在所有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当中，友情似乎是最脆弱的一种。 友情脆弱吗？ 它远不如我们的父母啊，伴侣啊，亲情啊，爱情啊，还有跟孩子啊那种关系那样亲密。 是的、我们会说，比如说像这个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还有这个我们和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我们叫强关系。 没错。 什么叫强 伤关系，哪怕我跟你吵架了，我跟你翻脸了，但是因为我们有血缘，我们是割不断的。 对，没错啊。 但是这个友谊呢，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弱关系。 哎，没错， 因为我可以说我对你取关了， 嗯， 我和你绝交了， 对吧 、嗯？那这个友情就破裂了。 对，其实刚才在我们聊到的那种强关系当中呢，除了血缘，那是最最最强的， 嗯 啊，割舍不断的。还有一种，那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叫夫妻关系， 嗯 啊，这种关系当中， 嗯， 这比如说这个 夫妻关系可以离婚呀， 是吧？ 嗯， 离婚的时候你就得琢磨琢磨了吧， 嗯，琢磨琢磨什么呀， 是吧？卡都在你那儿，房子都写的你的名，车也是你的名，我离了之后我什么都没有，我还要净身出户，孩子还得归我。 所以有的时候说现在的婚姻其实更像一个公司，它是一个从经济到感情上的一个深度的纠缠。 对， 嗯 啊， 我们不跟大家说的这么的悲观哈，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呢是现代的成年人究竟是不是孤独，大家究竟会不会觉得孤独啊？那为了研究这个，是不是每十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没有挚友哈？我们对于朋友和友情这个理解，先给它分了一些层面，比如说大家对于朋友的定义会有不同， 朋友的定义会有不同。 比如说我自己会用什么来这个定义朋友呢？我会用这个像北京的路一样，一环、二环、三环、四环。有的时候我会说，哎呀，他说的我不在意，因为这是我五环以外的朋友。 我在几环？ 你当然在这个核心区。 我在广场。 吃炸鸡对吗？ 是不是？我是在二环里不？ 在二环里 啊，在二环 里。 哎呦，那真好。 那这个孔文不知道对于这个朋友的分类，你会把它分成这个挚友还有普通朋友对吗？ 其实回想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其实我回想了一下自己的朋友啊， 嗯， 其实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跟你有过挺长时间接触， 嗯， 或者说某一个时间段， 嗯， 啊还比较长，你们在一起能够朝夕相处或者一起做事情， 嗯 啊，然后这样呢就会会形成我的一个算是我的挚友圈啊，当然说也会挚友圈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呢我的老家啊会有一帮我从小长大的发小， 我们叫发小， 对，叫发小， 嗯， 啊那小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真的就是穿一条裤子光着屁股长大的， 嗯 啊，那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呢， 嗯， 真的就像那首歌里唱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无声无息的你， 这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 哇，好深情啊。 对，其实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也一直都是有画面的，那个时候呢， 嗯， 我们一起赖床然后不想去上课， 嗯， 啊，然后一起这个卡着点然后坐到教室里，嗯，然后那个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临阵磨枪啊，补笔记啊，去复习啊，然后包括在操场然后一起去打球啊，还有比如说喜欢上一个姑娘然后那种心情，然后没有人倾诉的时候去和兄弟聊，然后就是然后还有就是那你宿醉的时候是兄弟把你背回宿舍， 嗯 啊， 是的， 就会有这样的 兄弟见过你最不堪的时候， 对，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的时候，一个长时间段之内有这样的稳定的大家场景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 嗯， 这个会形成我的挚友， 是的是的， 啊， 刚才我的这个看到有一个我们的网友哈，说了一句特别特别有意境的话， 嗯， 叫逍遥子，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强关系和弱关系，逍遥子给我们回复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来看一看啊， 嗯，其实我先看到啊， 嗯， 然后这个爱你宝贝他说其实啊， 嗯， 大多数人都只是熟人， 嗯， 啊，他就说那个说不是流行那么句话吗，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是的，但是逍遥子跟我们发了这样一句话，说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好有意境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啊？ 嗯， 他说的啥？我就听明白俩字儿，夫妻， 这个太有意境了，其实就是说事情都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比如说夫妻之间可以这个很亲密，也可以变得很疏远，在亲疏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区间哈。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对朋友大家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那这篇文章中呢就把朋友分成了四个层面哈。第一个层面是熟人， 熟人 就这人我认识，我知道，见过面， 见过面 对吧， 就是打打招呼，哎， 啊，上班，哎，吃了，哎哎，吃吃。 说如果聊天呢，你们会谈论一些比较宽泛的话题，比如说这天气怎么样呀，餐厅有哪些好吃啊，保持着友好的距离啊，这个叫熟人。 哎，对，就是说呢，你们不会喜欢，或者说也不会说过于讨厌对方。 嗯， 啊，在你们的关系里呢，非常有少的个人感情的代入。 嗯， 哎，是吧？就见面之后，嘿，那来了，今儿天不错哈。哎，对，天不错。 嗯，天不错。 就天不错啊，就是这种聊天的关系啊，那在介于熟人。 另外第二层呢是说普通朋友。什么是普通朋友呢？你们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相比于熟人呢，你们会聊一些个人层面的话题。 嗯， 比如说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或者说呢彼此知道彼此的一些小隐私，对不对？ 哦，彼此知道一些小隐私。 嗯 啊，那就说比如说我能想到的其实也会绝大多数的出现在比如说像公司当中一些看起来总是不错的同事。 嗯 啊，那比如说十一假期之后，大家可能见面之后会分享，哎，说这十一假期怎么做的，嗨，这个怎么过的啊。 嗯， 说嗨，其实我就在家宅来着，说我去哪儿玩了，有事挺多的，我找的一个地儿还挺不错的，还推荐给你，是吧？ 就是这种比较限于普通的寒暄，对吧？那第三层呢是说好朋友，哎，这个进入到好朋友的关系更进了一步，说你们的感情更为亲近，不仅有一些共同的爱好或者目标，你们还会花时间在彼此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哈，就是你愿意花时间去给你的好朋友，但是你并不愿意把时间花在熟人身上，对不对？ 哦，这么说。 嗯， 然后呢，刚才我看到这个艾米宝贝跟我们说啊，他可能这个说到的呢，一会儿是我们大家要跟大家聊到的。他说挚友啊，他先提到了挚友。他说不管平时多久不联系，只要见面聊天就没有隔阂，只会觉得舒服。 嗯 啊，这种关系呢是在彼此有信任还有共同语言的前提下。 嗯， 哎，我觉得挺好。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说的那点。平常可以很长时间的不联系，但是如果有什么事儿了，一个电话无论多晚，首先我不会担心我打搅到你了，其次你也不会觉得我吵到你了，对吧？两方会有这种默契，就是说你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必须在。 对，然后呢，我觉得考验是不是挚友还有一条标准， 还有一条标准，借钱。 哎， 就知道。 对，一定是这方面的啊。因为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利益，然后就是跟钱跟朋友这几样事物，然后交叉在一起的属于自己的一些故事。但是呢，就是生活当中一定必须得有给你借钱的这个朋友。 天山雪莲也说这样的朋友才是可靠的，说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任何时候你打电话过去都不会担心对方觉得你烦的这样的朋友哈。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了三类了，一个是这个 把电话打过去之后，就是张口要借钱，就是不需要说别的，三个字儿就 OK 了。 三个字儿， 要多少？ 哎，你听过那个段子吗？就是高晓松讲他和朴树之间借钱的故事，就是因为朴树是一个 跟朴树借钱，不是是高晓松跟朴树借钱，还是朴树跟高晓松借钱？ 两个人有过两次这个往来，然后朴树是一个说话非常非常， 朴树还有有钱的时候呢， 对，有过极简风格的这种人。然后第一次呢，这个高晓松没钱了，然后他呢就给朴树呢这个发微信啊，说了好多，哎呀哥们儿最近这个过不下去了，能不能给我些钱？然后朴树就回俩字儿，多少。然后高晓松说，哎呀你看你那儿有多少啊，然后我这儿那个大概需要多少，你 又回了仨字儿， 对， 没多少。 没有回俩字儿，朴树回俩字儿，哈号。酷不酷？ 就感觉哇， 酷不酷？ 属实有点酷。 然后过了很多年，然后这笔钱都没有还，因为可能这个这事儿也过去了哈。然后告诉 什么情况？ 欠了很多钱。然后后来就又过了一些年，这个朴树又这个时运不济了。然后呢，他就 应该是去年吧。 反正 他去那个跨界歌王的时候， 对，这些年都不太好。然后呢，就又给那个高晓松发微信啊，俩字儿，还钱。 那这个还钱的话，是吧？这么多年这个， 然后你知道高晓松回了什么吗？ 没钱。 不是，高晓松回了俩字儿， 卡号。 卡号。 啊。 哎，觉得他们俩之间的互动太可爱了，这叫真朋友对吗？ 对，这个叫真朋友， 真是真朋友。然后前段时间看到高晓松又发了一个微博，他就说他这个从美国工作回来，在北京待了3天、有一整天是在朴树家陪他聊了整夜、然后朴树呢，就是高晓松没怎么说话，就朴树一直在倾诉哈，这种陪伴， 倾诉自己的感情生活不是很顺利， 各种这个对于岁月的一种缅怀，我觉得是， 对。然后呢，他们也可能会因为朴树据我了解然后在家里的时候呢，会一个人然后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一些思绪，一些感受，然后也会看一些书，然后呢把自己的灵感然后用到音乐里所以说我们会听到朴树的音乐的时候呢，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高产的一个歌手， 是的， 经常会有一段时间之内呢会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但是每当他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的时候，就总会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作品和惊喜。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梳理了这个朋友的各种层级吧， 我 叫各种级别的朋友， 对， 有熟人，有普通朋友，有好朋友， 还有挚友 、 对， 这个我觉得除了这四类之外，还有一类朋友是在我们这个年代更普遍存在的， 对， 网友 、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哈？ 对，没错网友 就是没见过面的， 没见过面。 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剧叫《生活大爆炸》，对吧？里边人就说这个我很多朋友呢，这个我这个社交平台上2000多个好友，其实他生活中就是一个宅男，一个朋友都没有，只有一个舍友。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时代的一个特点哈，就是大家肯定很多都是微信上给大家点点赞呀，但是真的没有走到生活中来。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是，有这个10%中就一个人，10%的人说没有挚友啊。 对，然后还有，对吧？那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有视频的直播嘛，在视频的直播里，给我们一起互动的网友朋友们，然后也给我们打赏的，一直鼓励我们，一些网友朋友们，所以咱是不是要谢谢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对， 谢谢大家做我们的网友。 谢谢大家做我们， 我们也是朋友中的一类， 对，我们也是好朋友。 那这篇文章呢，还给大家这个呈现了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参与这次这个调研的这些人中，他们拥有的这个朋友的数量，我们看到这份调查数据里，参与的人群有30,000人，但这个最为亲密的挚友这个数量，大多数人都只有1-3个，63%的人只有1-3个挚友。另外呢，还有13%的人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挚友，也就是说呢，10个人中就有可能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挚友。 没有挚友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其实如果聊到这儿呢，我们可以不妨先总结一下就比方说刚才爽爽给大家聊到的这个高晓松还有朴树他们之间的故事也就是我非常提倡的一个标准什么叫挚友，什么叫好朋友，能借钱， 能借钱的， 对吧？ 男生是不是总是用这个借钱来鉴定友谊？我觉得风险很高。 我觉得是，我觉得会是。 会是吗？ 对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自己在心里想一下，如果说我有一天遇到困难，我周围的朋友谁能借给我钱？ 哎呀，我宁愿在平常的时候多储蓄一点。真的开不了这个口啊，不好意思跟您借钱。 开不了这个口， 而且我觉得 那你怎么融资？ 我这个先拿这个钱顶着， 先拿自己的钱顶着。 融资和借钱还是两回事儿嘛，对吧？就是我觉得我的观念是不要用借钱去考验友谊，有的时候很多感情都是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考验？我不同意，我觉得经不起考验的那就还不是真友谊， 还不是真友谊啊？ 对啊。 那我再想一想吧。总之我觉得这个女生还是不要轻易跟别人借钱，这是其一。 女生不要轻易跟别人借钱女生尤其不要跟异性轻易借钱。 对，然后男生呢是根本就不要跟异性借钱。 我刚想跟你张嘴你就给我堵回来。 我就等着这波呢 就等这波，然后先给我堵回来是吗？ 我是觉得这个男生跟女生借钱真的不太地道。而且就是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男生如果开口向女生借钱了，说明他有什么问题呢？说明他自己的朋友圈有问题。为什么一个男生都有几个哥们儿要向一个女 那既然我们聊到这儿了之后呢啊，就会再给大家我们抛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异性之间大家觉得会有什么深厚的友谊吗？ 异性之间有什么深厚的友谊啊？这个我们有一个研究的结论，说和人们普遍所认为的有所不同，人们与挚友的联系的频率并不少，甚至还颇为频繁。有67%的人与挚友联系的频率是一周一次，或者更为频繁。另外呢，在异性之间会有深厚的友谊吗？这个问题中，14%的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就是这个14%中的一个。 哦， 我觉得异性之间有纯友谊。 我认为没有。 你认为没有？ 我认为没有。 你的理由？ 我先看一下啊。 嗯。 刚才这个艾米宝贝他说呢， 嗯， 他说不管啊，说什么，不管什么都不能总去考验， 嗯， 同一个人呢， 嗯， 啊，一两次就够了， 嗯， 啊，然后红月他就说到了，他说我老婆就是异性的好朋友， 嗯， 变老婆了， 嗯， 啊，你这什么套路？ 这不算异性好朋友对吧？我们看到平台上有很多的小伙伴哈， 不能是老婆， 我觉得他们都是同意我的观点的，就是说。这个男女之间是有纯友谊的啊，然后也有这个天山雪莲说，他说他就有异性朋友啊，说这个敢死队说如果没有的话，那肯定就是喜欢人家了，如果认为是没有这个纯友谊的话，肯定就是有其他的感情。 对，但是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同意爽文的观点，如果说这个男女之间会有纯友谊的话， 嗯， 那么这个友谊也是需要大家去联系沟通，然后去维系这个友谊的， 嗯 啊。但是其实我有一个观点，因为其实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啊， 嗯， 因为艺术院校嘛，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女同学特别多。 女同学，而且都是漂亮的女同学 漂亮的女同学， 一个比一个漂亮。 然后女同学特别多，其实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一个焦虑。 嗯， 然后，当然说就是那个时候呢，大家无论叫兄弟姐妹呀，还是就总是大家在一起玩啊，然后一起这个上课呀， 嗯， 啊，会有很多很多留下了，很好的一些时光，啊，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以后啊，我说我可能很少会跟你们在一起， 嗯， 因为你们呢，以后。家， 嗯， 啊，要成为别人的女朋友，成为别人的妻子， 嗯， 啊，我们就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那比如说，真的是我们就是男同学、女同学，大家就真的是好哥们一样，就大家朝夕相处，没有任何的啊，除了朋友之间的感情，没有任何其他的异性的朋友的感情， 嗯，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脱离了开之后，大家有了，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我真的我不想再去。我虽然是他们心目当中的朋友，但是我不会说。他们联系，然后就这样，比如说再像大家一起去吃饭呢，大家一起逛逛街呀， 嗯， 啊， 主要还是不想给别人添加麻烦， 给别人添加麻烦。 你会觉得他们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会误解你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你也许低估了对方的开明的程度和成熟的程度。就是假如你也认为男女之间有纯友谊，那为什么对方的老公或男朋友就不会说默认你们之间就是纯友谊呢？他为什么不会认可这件事情？如果大家都认可的话，就不会有障碍，也不会有误会了。 对，那比如说，其实我们拿这个我们社交的场景来讲的话，那比如说大家一起吃吃饭，一起唱唱歌啊，对吧？那么我的异性朋友有的时候呢是会带上他们的伴侣，然后来参加我们一起的， 嗯， 而且呢，这个也是我主动提出要求，我说我们像什么一起来啊？ 怎么又 突然 觉得你心里有鬼呢？ 不，但是你去想啊，那比如说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我需要有人陪我吃饭，我需要有人陪我逛街， 你怎么像个女生？ 不是，我有其他的朋友，或者说我可以自己去办，我没必要再去找我以前的异性朋友， 嗯， 就这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去办啊，我没有必要找他们。那你说其实很多的场景那么这样， 就是还是你自己不需要了。但是我觉得我的一个感觉哈，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比如说陪一陪吃饭或者陪一陪逛街，就是属于简单的陪伴，就是到挚友这个层面呢，一定是要有很深的精神层面的这个交流。比如说我的一些好朋友，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很深的去聊一些感情的话题，对吧？然后比如说，哎，这个男生要追我，或者说怎么评估他是一个好男生还是一个渣男，或者说这个最近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选择，然后确实是两难的，然后拿出自己翻出自己的一些伤口或者自己的一些 过往的经验， 对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对方看。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花多少的时间，就 就有一个关键意见，或者说关键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就是只是一个信息就够了。 哦，那其实类似的问题呢，就还是如果说异性朋友找到我，我可能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我的建议，但如果我自己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也好像也没有必要再去问他们，好像自己。 我觉得这是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我就很喜欢问别人的意见。虽然经常问好几个人，然后大家给的都不同的意见，最后还是自己做决定。 对呀。 但是男生会就是觉得我是一个男人，对吧？我得自己扛，我不能展现我软弱的一面，而且我做决定肯定都是得我自己拿主意，是不是？这是男女生不同的地方。 其实回想起来之后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我觉得还是我人缘特别好，我朋友特别多。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OK，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所有参加这次调查的人中啊，大家主要通过哪些方式来交朋友？第一个是说，有52%的人，也就是超过一半的人，会在上学或者培训的过程中交到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同学变成了我们的朋友。另外呢，是有21%的人喜欢通过一些兴趣活动来交友啊，比如说我曾经特别喜欢话剧啊，演一些话剧，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从这个话剧一个剧组啊，这个变成了好朋友。另外呢，还有11%的人则是在朋友的聚会上容易交到朋友，也就是通过朋友的朋友。 通过朋友的朋友，其实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其实很多呢，就是大家会讲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那么如果说我跟我的朋友，然后是兴趣相投的，我们三观是一致的，那么我跟这个朋友的朋友，他们既然能成为朋友，那么证明他们的三观呢，一些想法呢也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就有很大的几率会说我跟朋友的朋友也可以。 这种事情我们特别常见啊，有的时候老乡之间很容易成为朋友。那老乡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哈，那我们也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也都有老乡这个标签，那也更容易去成为朋友了。 没错。 另外，我觉得从通过这个同学的友情、同窗的情演化出的这个友情，通常是比较牢固的。那我很多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其实是曾经一个宿舍的，我们也叫上下铺的姐妹，对吧？那这种朋友真的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你们相当于经历了一起，就相当于同住同吃这样的岁月啊。我觉得这种知根知底啊，是很多之后的这种交友的模式所没有办法替代和没有办法超越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调查研究中，对于人们对朋友和友情的需求归为六大类啊。这六大类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是陪伴、帮助、亲密、可靠、自我肯定以及安全感啊。这中间有没有这个大文特别特别在意的？ 我觉得有帮助，还有这个亲密，然后还有可靠，这个是我选择的。对于挚友、朋友的情感需求，这个三大类啊，帮助，就像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嘛， 有没有这个大文特别特别在意的？ 我觉得有帮助，还有这个亲密，然后还有可靠，这个是我选择的。对于挚友、朋友的情感需求，这个三大类啊，帮助，就像比如说这个男孩子嘛，就总需要这个。你比如说淘气的时候，对吧？他要打我，你总得有声跑， 帮你打架 啊？不是帮打架，难道不至于，对吧？那你是吧？你这个 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原首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 一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坐拥新机， 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 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青年说，你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关注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那在我们日常的节目中呢，都可以看到我们主播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哎，没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上半个时段啊，已经聊了很多，说现在有一个调查，就是十个成年人当中就会有一个觉得自己没有朋友， 你觉得是什么问题呢？ 觉得是什么问题？觉得首先啊，咱得说，看我们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时候，大家节奏太忙了， 太忙了，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 分身乏术， 房子多贵。 房子多贵 啊，是不是？ 什么都贵，不止房子， 什么都贵啊！而且呢，就是经常大家想象一下，比如在上午十点多、十一点多的时候，还得堵车啊，一个上午的时间，那时候弄得全都没有坐，在路上。 是的，那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没有挚友哈，我并不觉得这个比例特别的高。我觉得没有挚友的人，肯定在人群中是一个不小的比例， 还是挺多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拿到这个我们的友邻哈，这个日本去的话，我相信可能十个人里将近五个人都没有挚友，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 就是所以大家那个 孤独的一个 然后每天结束工作之后呢，要去这个小酒馆喝上一杯，然后回家。 对，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的是呢，我们拥有的朋友的数量极相当，但是呢，友情的意义却不大相同哈，这怎么回事呢？这篇文章里说，我们发现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结过婚或者没结过婚、生育或者未生育的这个人群中呢，大家所拥有的普通朋友、好朋友以及挚友的数量级并没有显著的差别哈。这个并不是像我们说的有些人说这个大学毕业了之后这个朋友就会越来越少了啊。随着这个年龄呢越来越大，这个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但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调查显示呢，各个年龄阶段这个朋友的比例其实是相当的啊。 相当的，然后呢同时呢也不论男女啊，都有80%的人啊说这个好朋友数量在10个以内啊。不同于数量呢，说不同的社交群体在交朋友的方式上就存在一些差异。这个文章里这个调查就显示出啊，说男性朋友们同胞们更多的使用专门的交友软件，而女性呢喜欢在上学期间交朋友。 为什么男性更喜欢用专门的交友软件来交友 啊？这为什么呢？ 请问我的搭档 啊，这为什么呢？ 你都有哪些交友软件 啊？ 请回答一下。 什么探探、陌陌、伴伴呢？ 是你们家养的小狗的名字吗？ 探探、陌陌、伴伴呢？ 其实这是三款不同的软件，社交软件。说这个在调查当中就发现啊，说通过专门的交友软件交朋友方面，男性比女性高，达到了这个5%对2%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另外呢，说男性啊也比女性更倾向于在一些兴趣活动当中交朋友，而通过上学培训期间交朋友就是女性比例更高了，然后也给出了一个详实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呢也看到这篇文章里呢还有说这个调查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哈交朋友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00后在社交软件上交朋友，90后和80后呢更喜欢在朋友的聚会上交朋友。我们都知道这个00后是这个在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哈，这个他们更喜欢用互联网去参与一些社交，或者说发起一些社交啊。这次调查的结果呢说90后和80后啊更喜欢在上学的期间交朋友，那除了60后呢其他几代人也都喜欢通过这个方式交友啊。其次呢是兴趣活动，所以呢每次后台有年轻的朋友们来问这个公众号哈，说他们对大学的生活有什么建议，这个他们给出的建议呢都是多交几个好朋友啊，因为在大学时候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黄金期，可能在这个阶段如果你没有交到好朋友的话，你这个有挚友的这个可能性就这个比较低了，对吧？不仅我推荐大家在大学时多交朋友， 没错， 这个孔文推荐大家在 大学的时候多搞对象， 多搞对象啊。 对，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个朋友的定义啊，然后我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还有现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们，大家对朋友的这个意义呢也大不相同。说对于这个尚未成年的人啊，18岁以下的受调查者而言呢，他们最看重的是对方是不是值得信任和依赖而对于成年人而言呢，他们最看重的是否能在对方面前做真实的自己。 你看重吗？这一点是否能在对方面前做真实的自己 我非常的看重， 我也特别看重，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就还拿搞对象来说， 搞对象又说到搞对象， 这个就说啊，这两个人搞对象最终呢能不能走到一起，其实呢跟一些所谓的激情啊爱情啊什么这个大家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层次啊有的时候并不是关系特别特别的大，说也就是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其实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长久的生活之后，我能不能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舒服。 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感情贯彻到这个夫妻之间，我们叫柴米油盐，对吧？ 没错。 那朋友之间呢，我们就必须贯彻到这个吃喝还有这个还有一些更日常的，比如逛街呀，比如说这种日常的陪伴啊，这样的一些生活化的场景中，可能这个朋友才算是落地的。那刚刚我们说的呢是说这个在朋友面前能够真实的做自己，这一点特别重要。我是觉得呢，这个跟我不太熟的小伙伴比如说这个只见过一两次面的，都会觉得我好像还挺有气场的，觉得这个好像比较难接触。 没有吧？ 对，但是是吗？没有这样的情况，那说明这个我的这一面可能已经越来越弱了。但是就是真的我身边的好朋友都会觉得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白，然后会经常就是指导我和甚至是批评我。 你这傻白甜的一面装得还可以。其实聊到这儿呢，那这个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我和这个爽爽呢，然后我们作为同事啊，这个在台里有一次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开会的时候，然后也是因为很多很多会有很多很多工作人员，也会有很多的主持人大家会有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合作，然后我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呢，第一次见到爽爽的时候呢，给我的第一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这姑娘挺实在的，挺实诚， 是吗？ 挺实诚一股 真的。 对 啊，我挺喜欢这种感觉，就没有什么心眼儿。 对，挺实诚一姑娘。对， 这是一个好现象。哎，我怎么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是你在里边直播呢？然后我在外面跟你打招呼。 是吗？ 是，我记得是，可能你没有看清楚是谁。那天我穿一条红裙子，然后跟你挥了一个手。 然后呢？ 然后小哥哥的笑容给我留下了，哎呀。心跳一般的感觉。 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好吧， 我们说的是这个 在 聊出来了点以前的事儿， 在朋友面前做自己啊。这个说或许和不同的生命阶段相同呢，不同的发展需求呢与人生任务有关，在不同的阶段呢对这个友情的这个需求不一样。那这个有一个研究者叫埃里克森，在他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中指出呢，在12到18岁这个阶段，我们主要会在与同伴的互动中去探索我是谁，我的信念、价值和目标是什么，并且顺利地完成这个阶段的发展。我们会能够获得忠诚这一宝贵的品质，懂得去接纳他人，对他人做出承诺。我觉得他这段话翻译这个歌词大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更容易交到知心朋友。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像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啊，我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 嗯， 啊，就会比方说是我的发小啊， 嗯， 啊，这个同宿舍的兄弟啊， 嗯， 啊，我们在一个时间段之内，然后我们天天基本上都黏在一起， 嗯， 会发生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嗯， 然后更容易，啊，虽然说也会有一段时间啊，因为工作生活的原因大家不联系，但是呢，他会在你的心目当中成为你的挚友，你的好朋友， 嗯。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吧，就是孤独这件事情。 对，嗯，孤独。 我上来先想问一问我的好搭档，什么时候会觉得孤独？ 什么时候会觉得孤独？ 嗯 啊，因为其实我还是一个挺对家庭挺恋家的一个人。 哦，真的 啊，我是一个挺恋家的，然后家庭观念。 你是一个很恋母的人吗？ 不，我不恋母。但是我很重视家庭， 是 啊，对。 好，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篇文章中比较主要的内容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感到孤独，却并不想要更多的朋友？ 怕麻烦。 怕麻烦？ 嗯 嗯，因为交朋友比较麻烦吗？还是说维系朋友比较麻烦？ 嗯，我觉得都挺麻烦。 都 比如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如果交朋友，大家气场是不是合呀？三观是不是一致啊？ 嗯， 对吧？然后我们什么消费观是不是一样啊？ 嗯， 啊，那么如果说全都不一样的话，大家、 嗯、 啊硬要往一起凑、 嗯， 是不是觉得挺累的一件事情？ 是的 啊。 然后呢，也有人会告诉我说，现在觉得交新朋友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人长大了、成熟了之后，就会觉得。很不希望给大家再重新的做自我介绍，比如说我是哪里人呐、啊 嗯， 比如说这个我有什么兴趣爱好呀，大家可能会觉得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有点傻。 没错， 对对， 其实这个反映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啊，这个搞对象的这方面来说，大家处男女朋友、 嗯、 啊，然后找到自己伴侣的时候， 嗯， 然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大家会越来越去啊，就像刚刚爽爽跟大家提到的， 嗯， 我哪里人呢、啊 嗯？ 我什么工作呀？ 嗯、 我过往的在学校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呀？ 嗯， 然后甚至是最烦最烦的去说过往的自己的情感经历， 是的 啊，然后我处过几个、 嗯、 这个对象、 嗯， 男朋友女朋友、 嗯， 我们为什么分的手？ 嗯， 啊、对吧？ 你这是交朋友还是这个找对象 啊？其实也会是就是交朋友的一个方面吧。 嗯，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嗯， 也就是说呢，拥有的朋友数量越多，孤独感越低。哎，这个是符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就是常理吧，符合我们大家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呢，拥有挚友的数量要比拥有朋友或者好友的数量对孤独感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几个挚友，哪怕你的朋友数量稍微少一点，你可能也不容易感觉到孤独。 嗯，没错啊，拥有一个挚友就是啊，一个挚友他会满足 一个挚友顶50个熟人， 一个挚友顶50，确实是这样的、 嗯、 啊。那比如说一个挚友，那么就生活的哪怕衣食住行啊，他都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帮助、 嗯、 啊。那么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能帮我解决，还能给我寄钱。我养那么多熟人干嘛？那么多熟人会借过钱吗？对不对？ 怎么总是把钱和朋友这件事情结合的那么紧密啊？那我们还在这篇文章中发现呢，说尽管我们会感觉孤独，但是我们却并没有那么想要有很多人在身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大城市啊，大家的一个共有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感觉，就是虽然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孤独，但是已经不愿意去那些很热闹的地方去掩盖或者说逃避自己这种孤独了，我宁愿就是在家里默默的去品味这份孤独。 嗯，对，然后包括把自己的家弄得啊那种风格都看起来之后特别佛系特别冷淡的那种感觉。啊，一个人放 我们叫北欧风， 叫北欧风。 嗯， 对啊，还有一个那个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方便说的什么冷淡风。 嗯 啊，对吧？ 嗯。 说这种虽然孤独但是不想要很多人在身边，不愿意再去交新的朋友的这种感觉呢，其实是跟失望感有关。一种呢是对他人的失望，觉得哎呀和我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了，大家都和我不是一路人，或者说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啊。另外一种呢是对自己的失望。 对自己的失望，对自己的失望，这个我觉得倒不至于，就是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这样做，就是对自己失望，那觉得是自己的很多的能力，然后很多的精力，然后现阶段的生活状态，不足以支撑自己找到很好的朋友，优秀的朋友跟大家去相处吗？ 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失望主要是来自于有的时候这个我们交友的这个动力吧，其实跟我们的自信心有关。比如说我这个时候哎呀特成功，赚好多钱，然后得好多奖， 财大气粗， 对，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 哎，那个时候的人的气场确实是不一样， 更愿意把自己去暴露在人群当中， 对，更加 open 的。 如果说我现在时运不济，我自己就是挺不顺的啊，感情也不顺，工作也不顺，可能我们就是这种对自己的失望会影响我们去交友的一个动力性。 对，然后也会说你自己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呢、就感觉没什么气场， 没什么 吸引力，没什么魅力， 感觉像空气。 对，其实如果说自己散发着能量，然后无论是正能量啊、阳光啊、积极活力也好，还有你的思维啊、谈吐啊，还有你的睿智啊，有的时候是会像一种吸引力一样，是会吸引到别人的。 是的，是的。那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过这个提升魅力的四个技巧哈、这个魅力这件事情，我觉得魅力这个词和另外一个词都很神秘，一个叫魅力，一个叫气质，就你说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 对， 但是它真的深刻影响你的方方面面。 对对对，没错。那其实我觉得无外乎是两方面啊，第一方面是源于你本身的家庭教育，第二方面呢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生活的感悟，两方面的原因。 那其实这个今天跟大家探讨的是这个孤独感哈，在这个大过节的跟大家探讨孤独感，其实当然也需要给大家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啊，去改变这种孤独感。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事儿呢，然后也鉴于在科学的角度啊，在科学的研究调查之上，我们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仔细的去剖析了一下，掰开了揉碎了，对吧？那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孤独感，那么我们是不是先得找到这个苗头啊，根源，这毛病在哪？ 毛病在哪儿呢？ 毛病在哪儿？毛病在哪儿？ 毛病在哪儿？就是那句话呗，那首歌吧，越长大越孤单 啊，越长大越孤单。越孤单越啥 跑调了 对吧？对，反正大概 我们刚刚说了给大家一些这个方法啊，如果你觉得很多曾经的好朋友走着就走散了啊，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那么你可以尝试去做这两件事儿。第一，主动去了解他的近况。 没错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人肯定是混得好了，我们这原来的朋友都看不上了，对吧？但其实有可能哎他正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 对，然后研究还发现呢，他说好朋友之间呢，说即便几年没有见面，聊天的时候呢也会觉得舒服，是有前提条件的啊，你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语言。有一些幸运的人呢，彼此不需要主动了解，也能够随时拥有这样的共同语言。但对于很多人而言呢，你们需要彼此近况的一些了解，来给双方机会去同步两人在不同的时空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轨迹。其实说白了之后啊，就是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你现在工作怎么样，我也得知道。 是的， 我什么样，我也得告诉你。 就是大家有一个这个信息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你们越了解对方的这个彼此的一些信息，其实你们的心挨得越近。 对，然后还有呢另外的一点就是进行深度的互动啊，大家比如说这个两个人，我们知道哦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哦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工作，那么 那么我们就可以接着往深一点聊，对吧？那对于家庭，对于生活，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考？那么对于我现在做的事情，哎，我是不是发现这个可以这么做，是吧？探索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要 什么叫深度的互动？ 深度的互动， 我觉得深度的互动是要跟这个浅层次的互动相对立来看的。比如说什么是浅层次的互动？过年的时候发一个祝福短信，然后还是统一模板，一看就是群发的，这叫浅层次的互动。比如说这个别人如果是结婚了， 不管你是谁，群发的我不回。 什么歌啊？这都是 这是郝云的， 是吧？这种浅层次的互动会给别人一种很敷衍的感觉。 没错。 那什么是深层次的互动呢？花时间，花精力，花心思。 对。 推荐大家去做一些好朋友之间可以一起做的事情，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吧。 罗列一下。 推荐一下。刚刚大文说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一起逛街。这都是很常见的。 对，可以大家小酌两杯。 小酌喝酒，哎，这是男生中比较推荐的。 对对对，大家。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女生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做按摩， 做按摩， 做 SPA， 做 SPA， 男生可以做足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亲密和深度的可以去做的事情。 对啊，因为借助外力啊，就是无论是我们就是啊喝点酒啊，借助酒精的这种兴奋的作用，还是我们就是做足疗啊，做 SPA 呀、啊，是让人有一个放松。在身体物理的方法让人放松下来的一种状态。那么有的时候其实通过外力让我们的身体放松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啊那种内心的防备啊灵魂就会打开心扉。 是的、是的， 就不绷着了。 一定要是花时间和心思啊去和你的朋友去共享一些时刻。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朋友之间可以一起旅行。哎，这是一个加深这个友谊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没错， 有的时候经过了一次旅行，有人说经过一次旅行就可以判断能不能结婚了，是吧？那我觉得经过一次旅行也能够看出，是不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好朋友。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大概我们有七八年的交情，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然后大学不在一起，对吧？但是我们这么多年的好朋友都没有一起去旅行过。直到我们大学毕业之后去旅行了一次，我们吵了三天的架，就是三天都冷战不理对方。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人我简直不认识，完全不了解，就他的那个生活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初中和高中部的同学大家还没有住在一起，就只是说课间的时候在一起玩耍。然后后来这个事情对我们两个彼此打击挺大的。后来也没有说就中断这个友谊了，只是说变得没有之前那么的亲密了。所以也推荐大家啊，如果你是想考验一下，或者想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你们的友情的话，推荐你们一起去旅行。 对，然后我觉得从我们自身来讲呢，然后也建议大家啊，然后呢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啊，提升自己，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充电啊，始终在一个上升的路径之上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你才是最有光芒的，才是自信的。这个时候的你，然后也会因为你的能量，你的正能量吸引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 刚才有网友这个向前看也跟我们说，他说这个朋友间的旅行千万不能去，说要不然好朋友都变成陌生人了，有这么恐怖吗？ 我觉得没有吧。 应该是没有的。 对， 就我觉得我们经常会有一个俗话，这个有一个词儿叫过事儿啊，北京人说的。 没错， 说这个好的朋友， 第一过事儿，第二过钱。 你总是提钱，今天就离不开钱这字儿了。就是什么叫过事儿呢？就是你一定要经历一些人生低谷和一些大事情，然后和这些朋友一起去经过了，才能够检验说你们的这个是不是真的情比金坚，对不对？ 对。 你和朋友过过什么事儿？ 哎呀，其实还真的挺多挺多的。你就比方说吧，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过，那个时候上大学打篮球，人家打篮球男孩子嘛都较劲嘛，对吧？你推一把，我抓一把之类的，然后呢就急眼了，然后就要打架，然后呢，对吧？然后就有朋友就挡在了我的身边，就所以这个时候，就后来的我们之间的相处，事实也验证了，就那个时候一瞬间的本能的一些反应，验证了他确实是一个很靠谱的一个兄弟。 是的，我觉得过事儿是一个特别考验友谊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十个成年人中就会有一个人没有挚友。虽然大家这个生活在城市中会有一些孤独感，但是呢，也不愿意去交新的朋友。我觉得伴随比如说友谊呀、伴随孤独啊，包括伴随这种亲密关系、感情这种话题，我觉得是一辈子都会存在的。不是说啊，我现在有了一个好朋友，可能我这个十年之后我都不担心啊，没有这种一劳永逸的事情。友谊啊，任何一个感情都需要长时间的去经营、去维系。就像我刚说的，你要花时间，要花金钱，要花心思。如果你不去付出的话，那他的这个走向可能就会在你的预料之外。 没错。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然后我们把孤独的这件事情呢，孤独产生的原因，然后给大家详细的去聊了一下，然后 KY 研究院呢发布的这条这篇研究很多的数据呢也跟大家去通报了一下，然后让大家那个在这个假期当中呢，然后也希望能够关照一下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正好是一个感觉孤独的人的话，希望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你找到原因，然后也能够我们所说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能够在生活当中希望能够对你起到帮助。 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嘛。如果你觉得孤独，明天可以设立一个小目标，就是比今天不那么孤独一点。 没错，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里哈，能够多一些温暖，多一些开心多一些热闹，少一点孤独。希望在我们节目的陪伴下能够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 没错如果大家还是不开心的话，没有关系，每天早晨8点准时锁定 FM98.2， 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关注我们青年说节目，支持爽爽和孔门。 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 拜。我想修炼爱情的心。